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个小话题，是为什么男性啊痛风发病率啊高，普通老百姓啊也常常会诱发这个病。痛风虽然在任何年龄呢都可以发病，但是发病率最高的是40岁以上的中年的男性。研究表明 95% 的痛风患者呀是男性，男女的比例是20:1，男是20，女是1，就这个比例。而且脑力劳动的呢和这个身体肥胖的人呢发病率更高。痛风是一种由于啊嘌呤代谢失调，这是咱们体内的这个代谢不平衡。嘌呤啊，这是我们的细胞内的核酸的一个组成成分。这个由于嘌呤代谢失调，导致呢它的代谢的产物是什么？最后是尿酸，在机体内呀浓度增高了。浓度增高了呢，造成呢有两种，一种是原发性的，这个使得这个尿酸的浓度增高；一种是继发性的，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这样过多的尿酸呢容易形成尿酸盐的结晶，这个结晶呢它沉积在关节以及关节附近的软组织，可以引起全身的关节，特别是手指、脚趾、手腕、踝关节、膝关节红肿疼痛，还有可以造成痛风结石和肾脏的病变。痛风首次发病多仅犯一个关节，最多见的是手脚的小关节，尤其是以拇指的关节居多，特别是以第一个突指关节为最好发的部位，就是说以这个拇指啊这个突指啊脚趾的第一个关节啊，这要占到60%，而且会常常的反复的发作。痛风常突然之间发病，发病以后呢关节红啊肿啊热啊疼啊，你摸这个具体的在关节上的温度很高的，摸着车就挺热的，疼是啊剧烈，往往呢到夜里头呢更甚，就是你睡觉好好的，你疼醒了，你这就是那个关节在哪。24小时啊可以达到一个高峰，那么治疗的及时呢2到3天呢就可以缓解。患有慢性痛风的患者往往会在暴饮暴食、过量的应酒、精神紧张、过度的劳累、创伤、感染、关节损伤这些诱因作用下呢导致急性的一个发作。反复发作的话呀10年左右就形成慢性痛风性的关节畸形。那这关节畸形的话，那你外表一看就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个不是短时间，它要这个在关节周围啊皮下呀就是要差不多十年的这个时间呢才会出现呢慢性痛风性关节畸形。关节周围跟其他的部位的皮下可以看到集结状的突出的通风石，你摸那个具体的关节周围啊软组织那儿啊有一个一个硬的这个疙瘩，不是太大，就跟比小米粒大吧，有的可能稍微还要大一点，这个通风石。那么通风石可以在那个具体的地方溃疡破裂，有半数的通风的患者可以诱发痛风性肾病，这就麻烦。你出现痛风性肾病的话呀，那么这就当然对健康危害更大了。这是因为尿酸的结晶它沉积在肾小球、肾小管，引发炎症造成的。咱们都知道肾小球是起一个整个的过滤作用， 肾小管是从气收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造成有这个半数的痛风患者诱发了痛风性的肾病以后，就会出现了这个尿酸积沉积在肾小球、肾小管的里边，造成炎症，造成痛风呢，重男轻女。为什么重男轻女呢？是因为啊，女性体内本来的雌激素啊，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的，而且有啊抑制关节炎发作的这个作用，这是女性特有的那个雌激素啊，促进尿酸的排泄，而且有呢抑制关节炎发作的作用的。但是男性呢，因为啊，那当然必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应酒啊、赴宴啊、应酬啊，这个机会很多。另外呢，喜欢呢进食啊、海鲜啊、啤酒啊一些蛋白质高的食品，使得体内的尿酸呢增加，排出呢就减少。那当然呢，你体内的血液中间尿酸增加呢，排出减少的话，就增加了发病的机会了。另外呢，有人呢爱吃火锅，不管是春秋天、冬天，连夏天呢隔两天就想吃，尤其是火锅里的这个汤中间呢含的这个嘌呤碱呢浓度很高很高，嘌呤进入到体内以后呢，就是最后的产物是尿酸，你尿酸排不出去，就在体内累积，所以火锅的这个汤啊咱们尽量啊能少吃就少吃。痛风的发病呢跟很多种的因素有关，虽然呢跟吃关系啊比较密切，但呢并不是啊完全吃出来的。为什么这句话？因为尿那个嘌呤碱的来源呢，除了一部分是吃进去的，大概也就占20%体内的，那个80%是什么？80%是我们自己体内细胞老了、分解了、溶解了。那个中老年人脑力劳动的，还有一些贪杯的、嗜肉的，这些肥胖的人。那么或者还有痛风加入史的，痛风加入史的，因为咱们排出尿酸的话呀，一个是干嘛？一个是要把它排出去，一个是使得自己体内的合成呢，就说不要那么多。所以呢，有些有痛风加入史的，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遗传嘛。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还可以造成的，还有一些呢潮湿寒冷的这个地方的体检呢会出现呢血尿酸呢就会啊升高。但是没有痛风发作的人呢这个表面上看着没有，但是你要是膳食结构不合适，或者是你处在精神状况下，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劳累，那你这个细胞的分解多了以后，必然的这个嘌呤碱呢就多。所以说这个嘌呤代谢失调，这个代谢的产物是尿酸呢在体内呢浓度增高，一个是原发性的，一个是继发性的。原发性跟继发性咱们都千万要注意，尤其是到最后对于肾脏的出现病变的话，对我们的健康的危害呀就更大。那当然咱们说到这儿的话，就应该呀注意调整饮食。痛风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终生的疾病，预防的关键是要重视控制这个饮食。平时啊就是要注意咱们呢适当的减少啊一些含嘌呤高的食物，那个另外呢这碱性食品啊多吃一些。像奶制品、鸡蛋、米面、玉米、土豆、萝卜、洋葱、番茄、芹菜、西兰花、香蕉，这些都是含这个嘌呤少的。 另外呢，饮食清淡，低脂低糖，这个也少食一些动物的内脏啊，啤酒啊，海鲜呢、啊，这样的话呀，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蘑菇啊，花生啊，扁豆啊，豌豆啊，豆类食品。另外要多喝水，每天要2000毫升，利于体内的尿酸的排泄，防止体内啊存积啊大量的尿酸，饮水啊少量多次。另外咱们还要啊这个对于啊浓咖啡呀、啊、浓茶呀、啊、就是适当的减少，禁酒戒烟，就是这些控制体重，还有一些慎用一些药物。确实有一些药物啊就是能够影响到我们体内的尿酸的这个排泄作用。咱们说要使得痛风的疾病啊减少，一个是要促使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呢能够正常的排泄，一个呢是抑制尿酸呢这个合成的多，使得尿酸呢能够及时的分解，就是这些方法。那当然了，你服吃一些含嘌呤碱少的食物就可以减少一些。另外呢，咱们能够啊使得这个抑制尿酸的合成跟尿酸的促使尿酸的分解，这还要是我们体内的自身的什么，你各组织器官的代谢要正常啊，你本身代谢不正常，你促使好多的细胞在分解溶解，最后这个尿嘌呤碱出来了也多了，溶解出来多了，你尿酸就高。所以这个问题呢，既要是从饮食上注意，但是呢还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个抑制尿酸的合成跟促使尿酸的分解。所以说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啊就应该啊注意全面的一些方面。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怎么说，自古至今啊咱们祖先呢对它呀就说是特别啊这个一个可信的吧。因为啊咱们相信啊灵芝啊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起一个保护作用的。灵芝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早就认为灵芝啊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健胃、活血。灵芝有多方面的这个作用的，预防各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那对于尿酸控制这个痛风症来说的话呀，这个因为灵芝本身是个正菌，它自己是含有这个嘌呤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是有生命的这个物质，有细胞结构的物质，它都含有嘌呤，就是有多有少，那就是看它呀对你的弊跟利的关系了。灵芝中间含有，但是灵芝可以促使你啊全身的这个组织代谢啊，就是能量代谢啊、物质代谢啊，能够啊促使这个代谢功能啊能够维持正常，也就是说能够促使我们的尿酸的排泄啊能够正常，促使我们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管的作用维持正常，这就对于我们这个减少这个痛风症的发生是有利的。所以呢咱们说这个要使得我们减少这个痛风症的话呀，还是要我们科学的膳食结构，适当的加些保健的方法。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